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噶啦， 係啊， 係啊，俾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嗰啲記者就係革命嗰個。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22年的11月4号星期五的晚上9点钟，现在正在做直播，现在 YouTube 就已经 有200多人，即开一开咪现在都有200多人在看直播，希望陆续有来了。大家记得在 YouTube 按个 Like 和留言，你讲什么都好，多些人留言总是好的。咁啊，今日咧第一節我要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啊，咁啊同埋佢老公咧，即係大家都記得啦，係咪？喺呢個鄭若驊啱啱上任做律政司司長嘅時候咧，就俾新聞界揭發咧，佢兩公婆即係一人住一間即係獨立屋嘅啊，咁啊兩間屋中間咧就有得通嘅，然後兩間屋都有僭建嘅 ，OK 啊嗱，咁啊兩間屋咁啊通嘅喎，係嘛？屌真係～即係一人住一間，一人名下一間，結果咧就發現係僭建啊！咁呢、這個即係鄭若驊個老公潘樂陶咧，就係呢一個安樂工程啊嘅老細大股東係嘛？咁啊呢間公司都唔係細嘅公司嚟嘅，咁好多政府嗰啲即係嗰啲工程招標啊，或者大嘅工程招標係嘛？咁佢都有份嘅。咁喺今日咧就即係呢、這個。競爭事務委員會啦，講起呢個競爭事務委員會咧，我記得就係我自己就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就成立呢個公平競，即係嗰陣時制定呢個公平競爭法啊。咁呢個公平競爭法，我記得我都有入呢個即係法案委員會嘅。咁啊嗰陣時就就呢一啲所謂公平競爭啊嗰啲法律嘅條文咧，亦都即係有好多地方拗咗好耐，搞好耐噶啦嗰條競爭條例，係嘛？咁其中一項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合謀定價。我舉個例，咩叫合謀定價？喂，有啲你真係好似吹佢唔漲嘅喎，係嘛？譬如我舉一個好簡單例，香港嘅油價好貴，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咁香港會有好多間油公司嘅喎，但係啲油價咧就唔會話啊，因為個市場競爭咁，有啲人咧即係十幾間油公司嘅價錢唔同嘅，唔係嘅，一樣，或者就算爭少少都好咧，佢有好多其他啲優惠。其實佢哋大家都即係。有默契嘅，係嘛？佢基本上唔係競爭嚟嘅，你明唔明啊？咪就等咗合謀定價咯，嗰啲係嘛？嗰陣時我哋都即係講好多合謀定價嗰啲例子嘅，係嘛？嗱，今次呢個潘樂陶呢間安樂工程咧，即係佢旗下嘅安樂機電咧，就承認違反呢個競爭法，咁就罰咗1.5亿。嗱，呢一個咁嘅所謂罰款咧，係談判嘅結果嚟嘅，即係同競爭事務委員會啊，大家就呢一個 case 啊，大家談判嘅結果嚟嘅。咁個事源咧就安樂同埋順興兩間公司咧，即係佢哋都係呢個空調工程嘅供應商，咁本來係競爭對手。咁但喺2015年至2019年間咧，即係安樂兩個高級工程師同順興一個高級經理咧。就在香港提供空調工程招標邀請的時候咧，就頻密溝通，分享敏感商業的資料，係嘛？喂，咁唔係淨係得你呢兩間公司咁啊，大佬係嘛？咁呢啲咧就係喂，好明顯就已經係違反呢、這個競爭，即、就、係、是、競爭法啊，就違反呢個競爭條例，係嘛？咁 即係被揭發咗之後，咁而家就嚇即係講數嗱，呢啲有得講數嘅就同競爭委員會咧、事務委員會咧就達成合作協議，即係好似唔係犯法咁嘅嘢啦，達成合作協議，跟住咧就即係罰款了事啊。嗱，講翻即係呢個潘樂圖，喂，你都係有身家嘅人啦，係咪？揾好多錢啦，但係要舐到盡嘅喎，係嘛？你睇下當初即係揭發嗱嗱呢個2017年啊，其實2017年林鄭月娥上任之後，呢個律政司司長咧仍然有一段時間就係袁國強，即係話梁振英時代嗰、那個即係律政司司長啊，後屘佢辭職啊，咁然後先至係鄭若驊做嘅。OK， 佢做一段時間嗰時未揾到人，個個喺度估。究竟邊個做律政司司長呢？嗰陣時有啲人估係湯家華啦，係咪？咁唔係湯家華，結果冇份啦，係咪？湯家華就應該會冇份㗎啦，係咪？咁好啦，就鄭若華做，一上任就出現呢、這個即係、醜聞。喂，佢都係一個即係所謂即係仲裁界嘅呢、這個即係資深大狀，揾好多錢嘅。OK， 即係呢啲人嗰個品格係咪好有問題咧？咁點去做捍衛香港司法制度的律政司司長呢？是吧？那品格這麼有問題，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東方日報》每日的專欄，我只是罵鄭若驊的文章可以出本書，每日那個專欄加加埋埋罵這個鄭若驊的，可以出本書仔都可以，即是出面 起碼出本那些幾萬字的書的，可以，是吧？兩公婆都僭建，但是就刑不上大夫，就不告這個鄭若驊，就告佢老公就罰咗兩皮，屌你真係！咪講翻呢件舊事就係話，喂你係舐到盡啊！你明唔明啊？話呢啲大嘅你又貪，係咪細嘅又貪？咁你個老婆做律政司司長，你就喺度做緊呢啲嘢，係咪？咪之前有幾多呢啲咁違反競爭法，即係天曉得係咪？仲有冇利益輸送啊？嗰啲喂，即係你見微知著啊，係咪？那個僭建風波搞好耐啊，知唔知啊？日日喺報紙度，嗰陣時啲報紙唔同而家，係咪？嗰陣時未有國安法，係咪？日日係咁俾人嚼，係咪？即係我哋睇翻呢一件事，你就可見呢兩公婆嘅人格幾有問題。喂，一個係資深大律師，仲係即係仲裁做仲裁嘅，揾好多錢嘅 ，OK？ 一個咧就呢個安樂工程嘅大老細，係咪？兩個你話揾幾多錢啊？係咪先？舐到盡嘅要係嘛？喂，你僭建又要死口唔認係嘛？即係梁振英都有僭建啦，咁就係嘛？你睇翻喺2017年啊，呢、這個就係、是林鄭月娥上任咗之後幾個月啦，係咪？咁啊，屋宇署就其實都係俾啲傳媒踢爆嘅，係咪？就接獲傳媒的查詢，有關屯門海思別墅部分的單位，包括鄭若驊名下的四號屋，同埋佢丈夫潘樂圖同埋女兒潘詠欣名下的三號屋，有懷疑僭建物啊，兩間屋咧，即係大家看到那張圖片啦，係咪？咁佢係相連的 ，OK 啊。咁啊，跟住喺2018年嘅1月9日咧，屋宇署就對呢兩間屋咧進行現場視察，就發現好多個僭建物，係嘛？咁啊，作出調查，準備所需嘅調查報告，尋求專家意見。咁啊，到呢、這、一個2018年嘅11月23日，屋宇署就將調查檔案就提交俾律政司嘅刑事檢控科。嗱、啊，即係夠曬料噶啦，屋宇署係咪？咁你係兩間屋都有僭建物，喂，其中一間你唔好講潘樂圖先，其中一間係現任嘅律政司司長喎，大佬係咪？你又懟翻去律政司嘅刑事檢控科，是不是應該交給公務員事務局呢？是不是大佬是不是即刻要停職先呢？那就徵詢法律意見，那好了，結果呢就建議有關三號屋的僭建物就檢控潘樂圖和他的女潘詠欣，四號屋的僭建物呢就不對鄭若驊作出檢控。所以我今天條題就是鄭若驊無罪啊，僭建就那就告他老公，咁呢啲係好輕微又唔係刑事嘅，就罰咗兩皮，係嘛？即係 你話佢掠咗咁多水，罰兩皮啊，濕濕碎啦，係咪？咁好啦，後來有冇拆，真係唔知啦，係嘛？咁跟住刑事檢控專員咧，就即係律政司啊，佢即係鄭若驊嘅部屬啊，即係刑事檢控專員就發表聲明，就話參考獨立大律師嘅意見、屋宇署證據同埋相關法例之後咧，就決定檢控三號屋嘅屋，即係業主潘樂圖僭建水池，違反香港法例建築物條例。但係鄭若驊嘅四號屋嘅僭建物冇足夠證據支持合理機會達至定罪。喂，唔係話你冇僭建，但係可能如果你告鄭若驊嗰、那個即係四號屋嘅嗰個僭建咧，就冇合理機會定到罪，即係定唔到罪，咁我唔告啦咁樣。哇！屌你而家濫告嗰啲點計啊？係嘛？你呢啲就100%一定到定到罪。喂，嗰陣時我就寫啦，我話你貪贓枉法、知法犯法，有乜資格做律政司司長？我連續寫咗好多篇嚼佢噶，係咪？喂，實在太過分係咪？香港就算過去喺港英時代係咪？即係尤其是有咗 ICAC 之後，公務員或者呢、這個即係所謂呢啲咁嘅司局級官員，或者九七之後，喂個個都係高薪厚祿，高薪就足以養廉。係咪？固然有政商勾結啦，係咪？即係喺法律嘅灰色地帶嗰啲政商勾結係非常之多啦，係咪？但好似呢啲咁嘅赤裸裸知法犯法嘅係唔多嘅。好啦，因為你真係由於你政治不民主，政府缺乏有力嘅監察力量，係咪？咁呢啲事，喂？即係暗黑嘅環境裏邊就經常發生，係咪？所以你睇到呢個人基本上就有前科，係咪？好啦，睇翻頭先我哋嗰度未講完啦，係咪？咁啊嗰度罰咗20,000啦，係咪？咁啊講翻即係呢一單，所以兩公婆兩間屋僭建嗰個處理，其實輿論個反應係好清楚嘅，即係啊。是好即是大家都好唔滿意嘅，係咪？點解可以咁咧？係咪？最重要嘅就係你係律政司司長啊嘛，係咪？你嗰陣時，喂，陳茂波又劏房波，又新界囤地，都俾人搞到一大輪啦，大佬，係咪先？喂，再推前啲，喺董建華時代，梁錦松個老婆啫，偷步買車，係咪？咁啊，梁錦松又要下台添啦，係咪？但你一路是倒退的喎，嗰陣時都起碼有個梁錦松下台啊，係咪？有個楊永強又下台咧，因為沙士係嘛？又有個葉劉淑儀因為推呢個23条又下台，起碼有三個問責官員下台啊！喺董建華時代，喂可以無恥到咁嘅，去到梁振英時代、林鄭月娥時代，喂梁振英你就靠喂踢爆呢一個唐英年嘅大宅地牢有僭建。跟住你就做到特首，跟住做咗特首之後，發現你自己又有僭建，係咪？大家如果睇我立法會啲片，就係講呢單嘢，我咪話佢人格卑下咯喺立法會。我放阿唐英年話佢你呃人，你中意講大話嗰個錄音帶咯，係咪？喂，賤到無倫啊！官箴敗壞，禮崩樂壞，就喺呢一個梁振英時代同埋林鄭月娥時代。梁振英時代仲有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張振遠而家坐緊監啦，係咪？嗰陣時我立法會已經講啊，喂，你一定係呢個一定係貪腐嘅案件嚟㗎啦，大佬拉佢㗎啦，根本要係咪？行政會議成員啊，係咪？所以呢兩個人即係你而家數翻呢即係四個特首，唔好夠計呢個黑警超，呢四個前邊由董建華、曾蔭權到梁振英、林鄭月娥，係咪？係一個衰過一個。好簡單就係你嗰個制度嘛，你唔係一個可大可久嘛，即係一個公正嘅公平公正選舉產生嘅一個政治制度，產生嘅呢個特首係咪一個可大可久嘅政治制度去產生嘅呢個香港最高領導人係咪？咁你一定係腐敗噶嘛，係咪？咁所以潘樂圖喂個老婆做律政司司長咁啊，喂大家要俾面佢啊嘛，係咪啊？俾面佢咪嗱合謀定價，你諗下罰都講掂數都要罰亿五， 你話嗰個數字，如果講唔掂數咧，罰幾多錢咧？係咪？即係我哋睇翻啲相關嘅資料，係嘛？即係你資深大律師就話咧，競爭法嘅罰款額咧係以公司營業額嘅倍數嚟計算嘅，而唔係盈利計算啊。所以根據安樂工程，即係舊年營業收益超過53亿港元，今年上半年營業額亦都超過30亿港元計算。如果潘樂圖嘅安樂工程拒絕同呢一個競爭事務委員會講訴達成協議，而最終即係上法庭敗訴嘅話咧，罰款就一定遠超1亿5千万，可能係天文數字，咁啊。所以就話呢一個協議咧係雙贏，即係啊競爭事務委員會又贏，咁啊呢一個即係潘樂圖間公司又贏，我咁都噏得出啫，我覺得。咁邊個輸咧？係咪？喂，你啲咁嘅合謀定價，咁個消費者係咪輸啊？係咪？你就係掠水，大家一齊去掠水，係咪？而家俾人揭發咗，跟住佢講掂數罰1亿5就算啦，係咪？咁但係你呢個合謀定價，你哋點止揾1亿5咧？請問，咁咪啲錢喺邊度嚟咧？錢咪啲消費者咧，係咪？所以呢啲係貪腐嚟嘅，係咪？所以香港而家嘅政治環境啊，政治昏暗，我成日講官商勾結呢一個其中一個顯例嚟嘅，係咪？雖然而家我哋咧即係做節目咧，即係繼續再講香港嗰啲衰嘢咧，大家都冇乜心機聽嘅，因為我覺得啲人咧而家係麻木曬或者死心啊。但係點解我有時都要講咧？係咪？即係起碼俾大家仲要記住，係咪？香港而家嘅情況咁樣。系嘛？咁你真系喂，你如果留喺度嘅话，你系咪要接受呢种情况咧？系嘛？如果喺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嘅范围，你系咪应该继续去即系监察呢个政府咧？系嘛？继续去揭发呢啲人嘅丑行咧？系咪？喂，只要我唔犯国安法就得啦，系咪啊？咁呢啲嘢系咪要踢爆佢？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可以做嘅其中一样嘢，就所有呢啲咁嘅政治权贵，系嘛？嗰啲黑材料。屌你！即係香港嗰啲傳媒咧，如果仲係良知未泯嘅咧，係嘛？嗱，你政府你唔鬥佢啦，可以係嘛？或者共產黨你梗係唔敢摸佢啦，係嘛？喂，對於好似潘樂圖呢啲咁嘅人啊，或者立法會裏邊行政會議都張宇仁呢類咁嘅人啊，鬧人隻抽啊呢啲咁樣係嘛？即係呢啲人咧，大家一定要群起而攻之。嗱，呢個咧就唔會踩到紅線啦，係咪可以做咧？請問？定喺度等死咧，任由佢哋宰割人、剝削你香港人咧，係咪？上下其手、官商勾結，係咪？到最後就係我哋所有香港嗰啲即係無助嘅市民咧，就係、是、全部都係受害者。所以喂，只要你唔犯國安法，係嘛？嗰四條係啦，嗰啲紅線你唔好踩佢。對呢一班咁嘅冚家產，你咪要出多啲力咧。我哋可以隱隱不發啦，呢啲唔講啦，意識形態啊，或者價值觀啊，或者而家喂，但係即係我講香港人啦，即係唔係講我啦，我繼續噏嘅，係咪？大家可以有個咁嘅方向，專針對呢啲咁嘅人，係咪？香港好多嘅，係咪？我開張名單俾你都得嘅，話咩？好似湯家驊咁樣，喂，俾啲壓力，而家公民黨嗰啲仲未死嗰啲人，又仲未走嗰啲人啦，大佬。將佢當年嘅喂醜聞喂公開啦，大佬呢、這個唔會造成憎恨政府㗎，係咪？係憎恨湯家驊㗎啫，湯家驊唔可以代表政府㗎，係咪先？唔使怕俾人告，即係煽動仇恨啊 ！OK， 係嘛？咁呢啲人咪要對付佢啊？係咪？張宇仁呢啲咪要對付佢啊？所有呢啲人係咪要對付佢啊？喂，大把人俾你揾出嚟㗎嘛，而家係。系嘛？你以为而家你系妥当啊？共产党唔会照你嘅呢啲系嘛？你冇听习近平讲啊？贪腐分子一个都不能放过。你成日要啊？你李家超成日讲习近平，乜嘢都讲习近平，你咪而家学习近平啊嘛？系咪？反贪腐，逐个捉出嚟，一个都唔放过，就应该要咁样，系嘛？我啊，即係借題發揮嘅啫。不過從呢一件事係嘛，咁啊今日冇乜新聞， 咁啊，鄭若驊，哇！我見到佢老公啊，即係違反競爭法，我都覺得即係可以攞出嚟，可以攞出嚟講嘅，係咪？最離譜就係之前佢仲大大聲喺今年嘅6月16日，係嘛？安樂工程股東周年大會回應呢一單嘢嘅時候，佢話唔評論競委會嘅講法，個公司同信興冇關係，真金不怕紅爐火。你老尾而家罰你7.5億，真金不怕紅爐火，所以咪睇到呢啲人幾賤格啦，係咪？兩公婆加埋都億聲身價，你要舐到盡，屌你真係，係咪？即係你啲錢俾你揾曬最好就，仲要用呢啲非法手段，係咪？咁但係都係俾1.5億啫。啲人話1.5億話好多，頭先我哋引述啲資深大律師講，你唔講數同唔同競委會達成協議仲大鑊啊，罰得。不過成單案件可能要拖10年8年，真係。咁拖10年8年咧，咁你打官司你都要使好多錢啦，係咪？好，休息一陣。 2013年1月至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1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好啦，第二節咧講咩咧？就係、是、其實我即係而家咧呢輪咧就即係都花到好多時間，即係重温下呢、這、一個嚇、中國共產黨嘅歷史啊。雖然我都係呢、這個係我本行嚟嘅啊，我即係寫呢個中國問題咧寫咗幾廿年嘅啦。咁係80年代初開始，因為有香港前途問題咧，咁變咗我。即係喺報紙嘅專欄啊，即係呢啲政治評論、時事評論啊，或者我寫社論啊，嗰陣時我幫《快報》寫過一輪社論嘅，寫社評，都集中係講呢個香港前途問題啊。咁一路到呢個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啊，所謂大局已定啦，咁我哋都係關注喺後過渡期嗰啲政治嘅嘢，咁啊，所以我記得就算我喺龍門鎮。93年做龍門鎮，93年到94年，93年10月到94年年底嗰、那個龍門鎮好受歡迎啊！直播嘅嗰陣時係電視台嘅，即係前無古人嘅一個節目嚟嘅嚇。嗰陣時新即係亞視新聞部嘅阿頭咧，新聞總監咧，詹瑞慶咧，咁佢真係好大膽啊！高佬詹啊，而家喺温哥華啦嚇。咁佢有一次又揾我傾過，因為我哋搞過，如果你即係。啊！搞個即係咁嘅節目，咁啊揾唔同黨派嘅人出嚟做主持。嗰陣時揾埋曾浩成嘅喎，係咪？咁啊，我啊同阿大班加埋阿教授三個就做嗰個等，咁啊跟住就仲有啲即係譬如唔同黨派嘅人都可以嚟做嘉賓主持咁樣嘅一個嘅龍門鎮。龍門鎮即係口水啊！即係呢個係四川話嚟嘅龍門鎮，擺龍門鎮係咪？咁即係大家喺度天南地北啊吹水。咁呢個龍門鎮咁就咁就一擺就成名啊！ 在亞視禮拜日朝頭早做呢，揾阿叉去睇都得啦，真係係咪？哇！結果禮拜日一樣好多人睇，係咪？咁啊啲人就話：，唉、哎，黃毓民就咁樣成名噶啦，就係、是、龍門陣啦。OK， 咁咪直播嘅喎、哦。好啦，後屘覺得，咦，有人睇喎、哦，唔好喺禮拜日呢個時間做，揾一個 prime time， 即係都係叫做黃金時間，晚上十點鐘。呢、這個新聞部製作嘅節目直播擺夜晚黑禮拜四，哇！一出就即係轟動啦，已經係咪？呢幾條友係咪？阿教授最斯文啦，我同大班都好陰濕嘅，兜神狼踢你一嘢，唔聲兜神狼踢你一嘢嘅，咁我就即係聲勢力竭嗰啲，係咁有時破口大罵咁啊！個收視係有史以來最高的，即係同類型嘅節目冇啦，但係喺嗰個時段啊，去雙位數嘅亞視好嬲，後來好耐都冇試過雙位數嘅收視啊，就係、是、呢個節目啦。但係到後尾都俾人劏咗，俾蕭芳芳個老公張正浦而家都即係早唞咗啦。另外一個新聞部經理，即係接替呢個詹瑞慶嘅梁裕成又唔喺度啦，因為真係兩個殺龍門陣嗰兩個都唔喺度，做龍門陣嗰三個而家仲生勾勾喺度。教授就喺澳洲，鄭經翰咧就喺温哥華，黃毓民喺台灣，全部唔喺香港。即係講起呢啲咧，我即係我可以講故事，我即係做一個節目係講翻呢啲故事都好有趣嘅，係咪？當年張正浦入嚟，即係做行政總裁嘅時候，接替李保安，係嘛？李保安即係後來 TVB 個總經理，接替李保安，係嘛？跟住就召咗我同大班去間房度，啊！咁佢同大班就比較熟啲，佢同我唔係好熟嘅。一見到我哋兩個，竟然跪喺度喎！我嚇到我哋兩個都做咩？呢條黐線嘅呢條友，即係咁，即係佢，哎呀，拜託兩位大佬啊，乜乜乜，唔知噏乜親，我都唔記得咗。咁啊，後來龍門陣咪俾佢當咗咯。同埋梁裕成喺香港电台做了一段时间，喺快报做采访主任嘅，以前做突发新闻嘅，相当优秀嘅一个新闻工作者，后来入咗香港电台，系咪？香港电台离开咗之后，后屘就佢喺新喺呢个亚视新闻部接替呢个詹瑞慶做新闻部嘅总监，跟住就劏咗龙门阵。我哋九四年年底嘅合约到就停啦个节目。我大佬咁差多人聽個節目，咁差多人睇，佢都停得佢。你諗下幾恐怖？嗰陣時九七前喎，都要受嗰陣時叫新華社嘅壓力。我最記得嗰陣時阿林伯，因為林伯係潮州人誒，咁我同佢又好啱傾嘅，老人家真係好好嘅。佢雖然係全國政協啦，咁佢即係睇我哋嘅節目，佢有睇嘅嘛。有一次我喺屋企食飯，佢都喺度講啊。即係佢話：，嘿，成日俾新華社啲人問嘅，我費事睬佢。到亞視發生六君子事件之後，咁阿伯咧就揾咗我屋企食飯，就叫我：，喂，你哋今晚講唔講呢單嘢先？咁我梗係講啦，大佬人，喂，咁佢亞視發生一單咁嘅即係新聞部六君子事件，係咪？因為六四嗰個片。咁我哋唔講咪好大鑊，係嘛？咁我同大班不約而同都話認為要講啊嘛，咁阿伯都冇反對嘅。咁但係跟住就即係啊半年之後就殺咗呢個節目。咁我提呢一個舊事咧，就係話，譬如我嗰陣時即係集中個焦點都係講香港問題。其實我係寫兩岸、寫台灣、寫大陸嘅政治，係即係呢個我比較有興趣嘅，因為比較。因為嗰個中國一定影響香港噶嘛，當時就算簽咗聯合聲明之後，香港喂九七年七月一號就主權移交俾中國，中國係一黨專政嘅共產黨統治嘅中國，係咪？咁你話佢係咪即係香港前途嗰種中國因素，佢影響好大噶嘛？所以我哋嗰陣時咪你唔講中國政治，唔去觀察分析中國政治，咁你？點講香港前途呢？就咁啫嘛，其實係，即係而家諗翻起，我最近得閒咧，查翻啲舊文啊、舊資料啊咁樣。不過真係因為而家年紀大，咁有時去整理啲資料嘅時候咧， 即係比較辛苦啲啊。咁但係我做得幾多得幾多，我因為每日我都翻嚟呢度嘅，係咪？喺呢度留嘅時間好長，就是、做呢啲嘢。咁整理呢啲資料之後，就發現哇，真係好多嘢可以講啊，係咪？講故仔啫嘛，所以都諗諗下。而家你喺度講香港政治，或者我哋做呢啲節目，真係雖然我自己堅持要繼續講，但係睇嘅人嘅興趣就越嚟越即係可以講話冇癮啊！你唔同嗰陣時，2019年我哋喺香港就反送中，哇！我哋嗰陣時一講呢個運動。我幾多人睇啊？你知唔知？大家關心啊嘛，係咪？係咪？好啦，而家大局已定啦，所謂佢啊，喺佢嘅立場嚟講，大局已定啊，我哋就即係走嘅走，坐監嘅坐監啊，留喺香港嗰啲就喂，根本就好無奈係嘛？總之就係過生活，即係求生存啫喺度係嘛？咁然後啲奴才當道。看到他們的面口你都沒有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真很無奈，我們都是很無奈的，是不是？但是你面對一個這樣 這樣的局勢，你又不能夠完全說就是置之不理，不行的，都是要繼續說，但是你又換個方式，唯有是這樣，是不是？所以我都即係慎重考慮㗎，係咪可以即係講古仔啊？即係講下喂，我呢幾十年喺香港係嘛？無論係從事傳媒嘅工作，或者從政，或者我哋做傳媒嘅時候，即係經歷香港個變化，各個唔同階段嘅變化，有好多珍貴嘅資料喺度嘅，可以將佢整理之後，就真係可以寫唔好話回憶錄啦，即係可以記事，將呢啲事記載落嚟，係嘛？做啲分析，係嘛？咁啊，即係睇下將來又點啦，係嘛？咁你永遠都係咁噶啦，歷史沒有如果，我都成日講嘅，只有教訓啊。咁但係都要講嘅。好，咁啊嗱，哇！講講下講咗第二度啊。我其實呢跟住呢個題目，我係要講咩咧？就係、是、講大陸啦，啊，講中國啦，係嘛？咁就係呢、這個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之後啊，咁啊習近平就正式稱帝啦。而家咁呢個習近平新時代嚇嘅、啊、內政、外交、經濟係嘛？其實而家係面臨好多問題嘅。佢而家就做皇帝啦，係咪？咁啊喺黨內。係絕對不會有雜音啦，係嘛？定於一尊啦，係嘛？咁定於一尊之後，係嘛？咁你要做乜都得嘅時候咧，就係、是、所有嘅嘢，係嘛？你係都要負責嘅，係嘛？有咩後果都係你負責，冇得賴嘅。你唔可以啊賴李克強嘅，同我唔係好拗完啊！即係我喺度要話全面邁向小康，而家乜乜佢又話我哋人均收入好低，係嘛？因為仲有啲人揾。一兩千元人民幣一個月嘅咁啊，講呢啲嘢咁啊，即係同我對著幹啫。咁而家冇啦，係咪？而家一定冇啦，冇人會同你講即係唔同嘅嘢啦，係嘛？咁所以咪俾你可以大展拳腳咯，係嘛？好啦，喺中共二十大之後，第一炮即係呢個外交首仗，第一仗就係、是、統戰德國，因為咧呢、這個德國總理索爾茲咧就即係訪問呢個北京係嘛，就一日嘅啫去。閃電式訪問叫做，咁就同習近平會面啊。咁習近平咧，如果喺政府個層面嚟講咧，佢都係而家嘅國家主席啊，即係喺外國人嚟講，佢 president，OK，、okay? 呢個政府嘅最高領導人、國家領導人係嘛？咁但係呢一個國家主席嘅任期咧，就要到明年啊人大全國人大開會係嘛？選了新的國家主席之後，那他才叫任期屆滿的。但是新的國家主席是不是繼續是他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多 99.9% 都是他做回的了。 OK， 是吧？這個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軍委會主席和這個黨中央的總書記，這兩個才是、就是、這兩個就是二十大的總書記，二十大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係嘛？ 咁呢、這個德國總理呢、這個有人就譯做索爾茲啦，或者呢個肖爾茲。咁啊喺禮拜五咧就即係今日咧就抵達北京，即係進行一日嘅訪問，同呢、這個即係習近平見面，係嘛？咁呢個亦都係呢一個肺炎啊，呢、這個病毒即係肆虐全球之後兩年幾，係嘛？即係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呢個 G7 國家領導人。咁大家都知道喺歐洲咧，啊，即係嚴格上嚟講，最強都係德國噶啦，而家係咪？咁但係德國咧對中國嘅態度咧，同其他國家特別係英國啊，或者其他歐洲嘅國家咧，就真係有少少唔同，係咪？嗰、那個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即係佢比較冇咁強硬啊，即係或者對中國。即係喺香港問題、新疆問題或者西藏問題啊，呢啲同人權有關嘅問題啊，即係德國好少表達一啲比較強烈嘅嗰個批評嘅意見嘅啊。咁今次呢一個總理啊訪問北京，咁啊習近平咧就即係同佢見面啦，咁佢係第一個啦啊，即係喺二十大之後。咁呢個外交首相，你睇到咧，即係習近平個態度相對咧係比較溫和啲嘅，係咪？嗱，你先睇下即係習近平嗰個講法先。我哋睇下習近平。習近平個講法咧，就係提到一個所謂呼籲呢、這個即係共同啊去呢個抵抗，即係唔係去對嗰個所謂。嗰、那個講法係咩咧？佢嘅講法就係、是、共同抵制陣營對抗。陣營對抗係一個 term， 共同抵制嗰個陣營對抗咩意思呢？就話嗱，而家出現嘅一種叫陣營對抗。陣營對抗其實喺上一世紀嘅九十年代之前嗰、那個冷戰咪陣營對抗咯，係嘛？你北約、華沙公約係嘛？咁呢個咪一個東西方冷戰嗰個陣營對抗咯，係嘛？咁而家嗰所謂陣營對抗出現咗咯喎，係咪？係嘛？美國同中國係嘛？所代表嘅陣營嘅對抗，當然中國所代表嘅陣營有幾多啫？除咗中國就北韓，跟住而家就拉埋俄羅斯係嘛？希望就俄羅斯同中國係同一個陣營，咁你先構成呢個陣營對抗噶嘛？係咪？嗱，佢呢個所謂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嗰、那個陣營對抗，咪即係等於之前個冷戰，係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嗰個冷戰，或者你而家都承認有一個陣營對抗，咁即係你係對抗嘅其中一方嚟噶嘛，係咪啊？咁如果提出呢個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咪你自己先要檢討下你自己先啦，係嘛？唔係呢句説話個意思喺邊度啫？共同抵制喎，即係你要同德國啊、中德雙方。互相尊重，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堅持對話協商，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同埋泛意識形態化等因素干擾。喂，咩叫泛意識形態化呢？所以即係中國特色嘅中文，即係中國特色、中共特色嘅中文就係咁啦。點樣叫泛意識形態呢？嗱，意識形態即係講呢樣嘢 ，ideology，OK 係嘛？咁我係社會主義，你係資本主義，咁呢個咧就叫意識形態啦。OK， 咁啊泛意識形態就唔好係唔係你啲意識形態，係嘛？將個意識形態咧意識形態化咧就擴大到好廣泛，咁呢個叫泛意識形態化，動不動都要意識形態。咁其實係講緊你共產黨嘅啫，老實講，係嘛？泛意識形態化最離譜嘅就係你中國共產黨，係嘛？咁你係講緊咩呢？係咪？咁呢個泛意識形態化同埋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即係睇唔明嘅。其實呢啲中文係咪？即係如果你解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咁你共同係指中德雙方啦，一齊去抵制呢啲所謂陣營對抗啊？即係點解咧？係咪？呢啲中文係咪垃圾啊？呢啲中文垃圾到不得了，即係要。始終雙方要從戰略高度把握兩國關係的大方向，即係老實講，大家如果看得 中國共產黨或者而家中國官方嗰啲咁嘅所謂文告、政治文宣多嘅話咧，你啲中文咧就係、是、退步嘅，係咪？可以用一啲比較確切嘅表達方式，但係你就唔用，係咪？用一啲好抽象嘅呢啲語文表達方式，係咪？咁啊，即係睇到大家舊雲，係咪？咁你共同抵制陣營對抗係咩意思先？係咪？咁我只能夠係咁樣解釋啦。咁你而家咪有兩個陣營喺度對抗緊咯，係咪？呢個咪陣營對抗咯，係嘛？咁但係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同埋抵抗，共同抵制咩咧？泛意識形態化，咁咪應該咁講，共同抵制陣營對抗，跟住嗰個頓號嘛，泛意識形態化等因素，有一個因素叫陣營對抗因素，有一個因素叫泛意識形態化因素，咁你要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同埋泛意識形態化嘅因素干擾，抵制干擾其實係 OK， 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呢一種因素，泛意識形態化呢一種因素。嘅干擾咁解，咁你中文咪垃圾啦，大佬，係我哋呢啲先可以解到呢個。一般人睇呢段嘢，你知道佢講乜啊？係咪？你知唔知佢講乜啊？係嘛？咁你中文咪垃圾啊？係咪？咁你係中國人，你又弘揚中華文化，又話復興中華民族，即係大領落啦！就係啲中文咁嘅，垃圾到咁嘅，係咪？好啦，但係撇開呢個唔講啦。你話我吹毛求疵又好啊，乜都好啦，係嘛？咬文嚼字嚇，尋章摘句話佢垃圾，咁佢基本上係垃圾啦，大佬啲中文真係係嘛？你睇佢啲演講就知啦，同毛澤東啊爭得遠啦，係咪？我都好奇怪，喂，你既然係要即係嚇威過毛澤東，你有冇睇過毛澤東啲書咧？請問係嘛？應該就冇啦，係咪？咁我就將呢個解讀成為咧，即係今次同呢一個德國總理誒嗰個會面咧嚇，咁就係統戰德國咯。因為德國喺歐洲或者西方陣營裏邊，即係比較唔好係對中國友善啊，至少喺中國即係做呢啲咁嘅所謂倒行逆施嘅呢種咁嘅行為，即係德國嗰個表態咧，相對係比較溫和啲嘅，係咪？包括在香港問題上面 ，OK 係嘛？就唔同英國係嘛，或者加拿大啊，或者其他嘅國家，即係西方嗰啲民主國家係嘛？即係有啲即係甚至乎比美國啊仲更加強烈嘅係嘛都有，但係德國相對比較溫和啲。咁所以你睇到即係習近平去即係同呢一個德國總理會面嘅時候，即係佢講嗰啲嘢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溫和嘅，係嘛？咁呢個喺我嘅嗰個解讀嚟講，呢種係一種即係統戰，係咪？即係統戰就係統一戰線啊！即係共產黨嘅三大起家嘅三大法寶之一。咁唔單止適用喺國內啊，亦都適用喺外交上邊嘅。咁就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消滅咗主要敵人之後，個次要敵人變成升級成為主要敵人，就係咁樣啦。呢個就係統戰嘅統一戰線嘅呢一種策略嘅一個基本嘅原則，係嘛？咁你而家咪同佢 friend 啲，係嘛？就去啊，希望削弱同你對抗嗰個陣營嘅力量，係嘛？中國古代都有呢啲策略、呢啲戰略啦，大佬兵法都有啦，大佬係咪啊？嗰陣時喺春秋戰國時代都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嚇搞呢個宣傳或者嗰啲遊說嘅啊，呢啲政治遊說，所謂政治遊說嘅專家都好多啦。喺二千幾年前係嘛，咩遠交近攻啊，係咪呢啲係嘛？即係你讀下《戰國策》啊，裏邊有好多古仔。嗰啲古仔咧，即係好適合而家嗰啲搞外交嗰啲人去讀嘅，係嘛？好咁啊，呢一次就講到呢度啊，咁啊，我哋踢爆咧就聽日仲要做多一日嘅，咁啊，聽日禮拜六同樣時間9:00再見，拜拜。